进南方看海景，去北方的森林，去你向往的神秘岛屿，在最高的山峰眺望最亮的星星，幸福就是和你在一起。 微风轻轻起，你站在哪里，阳光下的你那么美丽，你不言不语看远处的风景，我就喜欢看你的眼睛。微风轻轻起，你要去哪里，让我陪着你可不可以，再远的距离我都不会放弃，手交给我去旅行，去南方看海景，去北方的森林，去你向往的神秘岛屿，在最高的山峰仰望最亮的星星，幸福就是和你在一起。去五月的花香，去十月的金黄，所有的美景都要有你，缺席过的时光，幸福慢慢的流淌，这就是爱情的模样。微风轻轻起，你要去哪里，陪着你可不可以，再远的距离我都不会放弃，把手交给我去旅行，去南方看海景，去北方的森林，去你向往的神秘岛屿，在最高的山峰仰望最亮的星星，去十月的金黄，所有的美景都要有你，缺席过的时光，幸福慢慢的流淌，这就是爱情的模样。去五月的花香，去十月的金黄，所有的美景都要有你，缺席过的时光，幸福慢慢的流淌，这就是爱情的模样。 微风轻轻起，你站在哪里，你的笑容是一道风景，每一个清晨，每一个黄昏，你都温暖着我的心，我说所有美景都不如你。